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的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跟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您推荐最喜欢的内容，节省时间。现在呢，就可以下载安装或者是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1000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呢。进入周一的主题之前呢，首先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8月15号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北京健康宝近日上线了新的版本，对使用频率较高的个人信息扫码登记功能上调到了2位。于近期有过进返京情况，但是没有向社区报到人员，北京健康宝将弹窗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呢，为了让大家日常出行更加的便捷，近日支付宝升级了疫情服务直通车，针对北京的上班族、出行人群等推出了防疫6件套，提供包括首页的健康码、行程卡、密接人员自查、核酸检测证明查询等便民服务。今天上午以融合与共享为主题的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200天的活动在北京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举行，集中展示了北京冬奥组委组织开展残奥公众教育，特别是青少年教育所取得的工作成果。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啦，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福威芳香学院的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大家好，又见面了。 刚才说到的这个防疫六件套，橘子老师听的也是频频点头，太实用了。 那个健康宝那个也很实用。 哎，我今天就是看到我们记者发了这条新闻在平台上之后，我就马上去搜了一下，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实用，就是它可以搜索这个你所在的区域和你想要去的区域，或者比如说父母所在的区域，细致到街道，北京是细致到街道，其他的城市我搜了细致到区，比方某个区它现在是中风险 还是高风险， 哎，低风险这样子。然后呢，你涉及到这个区它更细致，它会写某某街道是高风险，某些比如说我搜了郑州 啊， 那有一些街道是中风险，然后下面还有小字儿，除此以外其他区域都是低风险。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多的互联网带来的一些改变啊，会让我们更快的去哎知晓这件事情。而且呢，尤其是我今天要提一嘴，是我们有一位现在应该是人还在法国的听众 啊， 就之前呢就听到了我们周一应该是聊威士忌 啊， 他很喜欢，就觉得哎嗯，他说那但是呢，好像后来因为我们一个月就一期，你知道吗？哎，怎么后来就没有了呢？然后他也没有找对听听 FM 的那个入口，就还有可能是通过别的 收音类的 app 在听我们的直播、 哦、 没有办法听到回放。然后我那天就跟他在微博上告诉他，我说你可以下载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官方的这个 app 叫听听 FM， 上面搜我们节目有全年回放。然后他搜完了以后说，哇，果然很宝藏。对，就是你看，就是很多东西你可能不知道，哎，我就只需要一点告诉你一个入口， 对， 你就立马会豁然开朗，这种感觉， 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对，今天的这个防疫六件套也给我这种感觉，就是一点进去，哦，豁然开朗，我不用再去猜测说，哎呀，哦， 我要紧张， 这个信息，哎，我再去翻，说我要去的这个城市，有可能有一些朋友要出差或者怎么样，他现在是个什么政策呀？能不能去啊？我回来回京有什么要求呀？什么的？哎，马上网络就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了，哎，多好。主要是我们节目还把这个资讯告诉了大家，多好。 那是特别棒。 主要是为了表扬自己。今天呢，橘子老师会给我们带来秋天的第一堂养生课。从8月7号立秋开始啊，我们节目居然都没有关注秋天养生这个话题，今天要关注一下了。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养生的朋友，可以到微博上面来跟我和橘子聊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点开主页第二条有我和橘子我们的大头照的那一条，点开评论可以给我俩留言。我们还有在广东的这个现在还奋战在防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现在2点钟来打卡啊，可能现在又去忙了，非常辛苦，因为他们那边现在还是 很紧张， 下雨 哦， 然后又很闷 哦， 因为前两天他说因为这个下雨，他又穿着防护服嘛，所以就没有看到路，然后就把脚崴了。所以我觉得真的防疫人员非常的辛苦，我们更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一些事情。哎，说到秋天的第一次养生啊，因为现在呢我们可以实时的去更新一些防疫的信息，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们也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在这个防疫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一些精油也是可以起到一些作用的。 是的，那个像比如说茶树精油，之前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因为它是增加你自身抵抗力的。还有一个呢，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不太常见的一个叫月桂精油，因为在过往很多临床的实验和研究表明，就是月桂精油它是可以抗病毒的。但是呢，这点就是还是在节目里面反复的会说，它之前的抗的那些病毒和新冠病毒长得不一样，但是我们期待它能起一些作用。 月桂是能够抗病毒，然后茶树呢，它这个消炎呀、抗病毒的作用， 它增加自身抵抗力。对， 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比较推荐大家，如果不反感茶树精油的味道，可以滴到拖地水里面， 拖地的水里面，或者 滴在抹布上。 泡脚，日常泡脚，还有就是，哎，前一段时间我看那个朋友圈里面，反正方老师的朋友圈里面有一个用法，就是郭晶晶在采访的时候，她那个口罩上不有一个精油的扩香扣吗？其实我从一个学医的角度来说，我其实反倒不建议大家用这样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个一次性的，它要把它从口罩上摘下来，再放到新的口罩上，那消毒上可能有一些问题，就是那身边的很多朋友问我说，那我应该怎么办？我说你就把它滴在口罩的边边上，不是更简单吗？ 对，那个精油的这叫什么，扩香扣是吧？ 对， 我也是看到晶晶姐姐一带就立马在朋友圈刷屏了，大家都说哦，就关注到了精油的这样一个防疫的作用。但是之前呢，我们节目也讲过，包括我自己，我有过敏性的鼻炎呀、什么的，需要稍稍的给自己提高一下免疫力和这叫什么，空气净化， 对， 这样一个作用的时候，我会听橘子老师的建议，滴在我口罩的，比方口罩绳上面，或者是最角胶上面， 对， 这个就涉及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滴在我们口罩的这个 正中间 呼吸的地方？ 对，这个是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防护，就那个医用的那个一次性的防护口罩，它其实主要是静电的结构来吸附那些小的颗粒和病毒，但如果说它一旦沾水，或者是你用一些液体，然后就破坏了它的那个静电结构，这个时候你的口罩就相当于是 没有。 哦，就失效了。 对， 它无法防飞沫呀，防病毒。 对，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要注意口罩的最中间，就咱们呼吸的那个地方，千万不要往上滴任何的液体和水。 嗯，而且也要注意，因为现在呢，虽然说已经立秋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点闷热， 对， 是吧？你口罩如果湿掉了，比方出汗了或者怎么样，湿掉要 赶紧 及时更换，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说，哎，就湿了一点点啊， 不要， 对，就是那么一点点。 所以随身一定要带一个备用的口罩。 嗯，对对对，就包包里面呀，或者是车里面，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的， 需要多备几个备用的口罩。 嗯， 然后现在大家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或者觉得鼻子呼吸道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想要用到茶树精油，没有问题，滴一滴在你的口罩边边上， 对， 哇，清爽一整天， 特别舒服。 之前在雾霾的时候， 嗯 啊，其实橘子就告诉我这个方法了。那个时候啊，请注意，那个时候真的是为了净化你的呼吸道 啊， 不是为了防飞沫 啊。 我确实是滴在口罩的，就是呼吸的 那个 地 方。 对，因为你一吸你就很凉爽。 好凉爽。 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的防疫的要求，口罩一旦溅了水，什么溅了精油，总之它已经湿掉了，就一定要更换。 是的， 嗯，好，这是针对现在的一个防疫的要求，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个题外话。接下来我们要开始 正题， 第一场养生了。为了秋天的养生，你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今天呢，其实我在微博里面表达了我对夏天的依依不舍。 嗯， 哎呀，我说我还没有过够，怎么秋天就要来 了？没事，过两天家里有暖气的时候，家里跟夏天温度一样。 那还得等很久呢。然后呢，我们雨果微语说，你到底是有多爱夏天啊？啊，秋天里啊，那个像模像样的外观整齐的晴朗和暖和，你也可以慢慢的享受。什么叫像模像样的？ 我是大概从七月的最后一周，我就开始感觉到凉。我跟周围的人说，他们说感觉不到，我说难道是我岁数到了吗？ 不要这样，我这每一次见我的中医师啊，比方说哎呦这儿有点疼或者那样，我都会说一句，我是年纪大了吗？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他说不是，是你，因为我们有一些生活习惯确实跟父母辈啊不一样了， 对， 他们那个时候哪会成天坐在那儿不动，对不对？ 对， 或者他们的工作可能也要起身啊，经常要去拿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这样子，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就 对着电脑有电脑就可以了 啊，然后鼠标手各种这样的问题，不要动不动有点小病小痛就归结于年龄，也有可能是你还很年轻，但你并不运动，对不对？生活习惯， 对 啊，健身习惯、养生习惯 是 导致的。说到养生，有一个小问题，就是秋天到了，我们总会说春捂秋冻。 嗯 嗯，那大家觉得秋天就应该冻着，姑娘们就要露脚踝，就要露腰。 哦，但是真的那个凉是，就是我说一个我老公的典型的案例，就是前两天下了一场雨之后，我俩从公司回到家，他就身上起了一身的风团，就是那个已经不是凉了，对他来说已经是冷了，激发了身体的一个防御反应。 明白？哎，那是不是我们小时候说的风疹是吗？ 对，是。 嗯，就是他突然应激。 对， 应激反应 就出了一身的那个风团，回家就开始各种挠。其实就是就像我说，我能感觉到凉，可能别人感受不到，或者是那个就还能忍受。但是实际上，我身边有一些姑娘，包括我自己，这两天就已经开始出现手脚冰凉的状况了。 嗯， 就是已经开始要凉了。 现在这个天气尴尬的点在于啊，我自己的感受是，你稍微在外面走一下， 就出汗。 就觉得很闷热， 嗯， 但是我现在的感受也是，因为我们直播间里面会有空调，我现在也觉得手会微凉， 是 还好我穿了袜子，鞋也还可以，脚还没有，但是手会明显的感觉，你看这就很尴尬。你在户外走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夏天还没有过去， 对， 但是你到了室内或者你稍稍静下来一会儿， 就会觉得凉， 哦，秋天到了，又有这种感觉， 嗯， 这种尴尬的时期。这半个月一个月的怎么办？ 那咱就养生养起来呗。 你还没有说，就是推荐大家不要春捂秋冻，秋天也不能冻。 哦，秋天的那个冻我是觉得不要，就是反正到脚踝咱就别露了， 脚趾，就是足部一定要保温。这个是我们过往的，无论是生活经验还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们的叮嘱，就是脚就不要露在外面了。你会发现你脚捂上了之后，你整个人的那个体温会稍微好一点，不会那么冰凉。 寒从脚下起啊，真的是很准确。 是的。 而且我之前有一次，大概也是去见我的中医师，我穿了双凉鞋 啊， 就凉拖那种，然后他说你冷吗？但那个时候是暑天啊，三伏天，我说你冷吗？把袜子穿上。他给我的建议就是，不论你什么时候，其实四季里面他都不太建议 露着脚。 对，就你整个脚是完全没有保护的。他说你要实在去海边或者怎么样啊，那这是一个很极致的状态嘛，那你可以。但他说你正常生活当中，其实你应该穿一个就是把脚可以保护起来的鞋子。 因为现在我们在即便是夏天，屋里的空调其实都开得特别冷。 就是它，你的脚心还是会受凉，对不对？ 是 就是那寒气， 我还是保守了。我只说立秋之后把脚捂上，人家让一年四季都捂着。 保守了，保守了，三伏天还让我穿袜子呢。哎，但这一点呢，有一点点打破原来大家想要爱美的心啊，一直持续到可能要到供暖之前啊。说老话说得好，春捂秋冻，但那个呢，可能和你现在的这个理解和这个冻着的理解会不太一样。 因为现在即便是到了秋天立秋了，有一点点凉了，但我们的空调其实还是开的跟夏天一样。就是你夏天的时候你在外面是热的，屋里是凉的，就是你好歹有个过渡。现在是里外都是凉的。 哦，就千万不能够露脚踝呀、 露脚趾啊、 露腰啊，也都现在都应该 捂上。 春捂秋捂，哎，都捂上。然后北京户口北校说，啊哈，果然是橘子老师。他说我是先打开的节目哦，然后我听到了声音，我就心想啊，今天是橘子老师，然后再看的微博说果然是。我跟你说，橘子老师也一个月就来一回，前面几个周一你都没有听我的节目，鉴定完毕。就是这样怼我们的。好，但是他也问了啊，好，问一个专业问题还是回答你好不好？看在你是铁粉的面子上，比较冷的时候可以用甜橙精油吗？他说不知道是因为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啊，觉得甜橙精油冬天用上去也暖暖的，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不是，因为我们昨天在外面分享的时候我还提到了，就是其实这个味道跟我们的情绪和记忆是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吃橙子，比如说我要吃橘子的话，我就会想到过年的时候爷爷奶奶家一大家子人围着，就很幸福的那个感觉的 暖暖的味道， 暖暖的。然后再比如说那甜橙还有什么时候我们会看的比较多，就是一到圣诞节的时候拿橙子皮煮个红酒啊，这种的都是那种暖暖的感觉，都是在冬天里面什么恨不得再点个火炉的这种温暖的感觉。所以其实呢，可能就这个味道呢能把我们带到当时当下的那个感受里。但是你可能当时比如说假设啊，某一天某一年我跟江夏一起过了圣诞节，可能我当时跟你说了什么话我已经不记得了，可是我还能想起来哦，姐妹在一起的那种很温馨的感觉。所以其实这个味道能给你带来这种联系在一起的感觉是正常的。 哦，就无所谓，或者是说我把他这个问题换一个问的方式啊，就无所谓有哪些精油是在冬天才可以用或者更适合用， 都可以。 你只要喜欢这个味道，或者是说它现在的一部分的功用很对症， 对， 你就不分季节都是可以用的。 对，熏香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哦，甜橙给你带来了很美好的味道，那就用它用它用它。没有问题啊，也不要担心。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可能是基于另外一点，就是他天然的认为甜橙嘛，就是那种夏天 充满阳光的感觉 啊，是这样，就很担心说那我冬天 能不能用， 哎，对，没有那种阳光啊暖暖的感觉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完全可以。他既然可以给你带来这种暖的体验， 那你 愉快的心情就是可以用的。好，甜橙那大概率它还是用来熏香咯。 对， 我们之前是不是说过甜橙可以在开会的时候用？ 对，开会的时候让老板的心情舒服一点，就不会那么暴躁的脾气。 汇报的时候，汇报，这今天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汇报啊？嗯，可以在你的衣领啊，是吧？袖口啊， 或者是你要给老板一份报告，然后你就悄悄在上面滴一点甜橙。嗯， 前提是那个报告可能不太好看。为了让老板不那么暴躁， 对， 总之就是当你有点忐忑，却要面对老板的时候， 哎， 都可以滴上一点甜橙，让老板闻到你带来的气息。 哎，老板心情好了啊，说你慢慢说，哎，别着急啊，刚才没说清楚，再说一遍。 哎呀，这样的老板来一打，好高兴。但其实是应该甜橙精油来一打。 嗯 嗯，好，说完了甜橙，我们说秋季的这样一个养生。嗯，之前的橘子就是说，要不然我们从泡脚开始吧。 就， 但是泡脚又不是只有秋天才建议大家泡。 但是这个时候就夏天泡吧，可能很多人坚持不住。比如说，又要黑我老公，就是 他没听节目， 没听节目，他在上班。 掐掉信号，掐掉。嗯、 他到夏天的时候他就不爱动，就是我们俩在冬天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就会抢那个游戏机。 哦，这他冬天很愿意运动。 可是到夏天的时候他不愿意，为什么？他会说会出汗，就是汗滴一地的那种。 嗯嗯。 他就觉得泡就。 这难道不是运动的最好结果吗？对啊。 不，他在冬天的时候，因为你稍微一动稍微出点汗身是暖的。 哦。 夏天的时候他就拒绝。所以我猜很多人在夏天不愿意泡脚，就是因为出一身汗，刚洗完澡出一身汗再洗个澡。 嗯。就不喜欢那种在反复出汗的感觉，夏天里面。 对。所以到这个季节了，咱是不是可以把泡脚盆准备起来了。 夏天里欠的泡脚的功夫啊， 现在都补上。 对对对，现在，但是这跟睡觉是一个原理吧？没有补回来一说， 没有补回来一说。 只是你睡得再多，其实你熬的那个夜也没有补回来。那同理，夏天忽略了的泡脚的功夫，不能说我现在在秋天补夏天的功课，只能说我做好了秋天的功课。 我从现在开始做， 好吧。从现在开始做吧。更适合在秋天里面泡脚的推荐辅助的精油，你会推荐 姜？ 这个味道听起来有点饿。 哦，但是实际上精油里的姜，和我们炒菜的那个姜的味道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因为也是昨天正好是那个有一个读书会的分享，就一群姐姐们围着我问说，姜那不就厨房里的那个姜吗？ 然后会说滴上去了以后把脚一泡滋啦会有猪蹄儿。 不会。然后他们担心的是 心， 因为很多人会不喜欢姜的味道，会觉得那个姜的那个味道里面有一点点辛辣刺激，很多人不爱吃姜不就是因为这个吗？后来我说话不多说，来大家闻一闻。闻完之后他们说，哎，这个姜的味道我首先我能识别出来它是姜，但是少了那些辛辣刺激的。我说其实这个是因为在蒸馏的过程当中把里面那些辛辣刺激的部分溶在水里面了。我最后取得的这个精油里面其实是没有那个特别辣的那个部分，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刺激你的皮肤。 说好不容易等水温够了，一放进去一直在抬脚，就是哎，好辣。 不 会有这种感觉， 不会的。 大家放心大胆的用姜精油。好，使用的方法呢？ 使用的方法就是可以，如果你对姜没有那么接受的话，可以姜三滴加薰衣草三滴放到泡脚盆里面，然后就泡个20分钟，身体微微发汗。如果说你能接受的话，也可以用姜，就6滴都是姜，或者是只要不超过6滴都可以。如果纯用姜的话，我其实建议用全脂的牛奶把它稀释一下。然后再加到泡脚盆里面，就是生姜牛奶足浴。 很多人说哇好奢侈。但是， 牛奶也不用放那么多啊。 对， 10到20毫升就可以了，主要是来稀释那个精油的。 这是一方面，另外是我突然给我们家不小心放过期的牛奶找了一个很好的出口。就前两天突然发现家里面买的某某酥，你知道吗？就当时你觉得方便，是我有时候喝挂耳包，但是它其实是黑咖啡，对吧？是美式。然后呢，你会觉得哎，今天早上好像少点什么，我就直接加一点那个盒装的牛奶变成拿铁。哎， 有一段时间没有加，所以它下去量就有点慢，你知道吗？那天突然翻家里边说，嗯， 过期了。 因为它即便是那种盒装的，它保质期也只有六个月 啊。 啊，对，恰巧过了俩月，就它到六个月应该把它喝光。好了好了，我是个不好的示范，大家还是即喝即买会比较好。但是我突然，其实我昨天就在犹豫，说我要怎么去处理它。我本来想说，要不然什么泡点面膜，就 啊，但脸还是比较娇嫩的， 还这种过期的东西还是不要用是吗？ 对 啊，那就用来调精油吧， 可以，挺好的，泡脚， 哎，对，就泡脚。你看这，也不要浪费掉家里面不小心过期的牛奶。嗯，好，洗一点点啊，十到二十毫升，把它稀释一下， 对， 就可以了。泡 下你过期的就可以多放点 一盒倒进去，哇，脚变得好嫩，牛奶浴。好了好了，这题外话啊，就确实是因为我在检讨我自己啊，不应该把它放过期，很浪费这个是吧？好不容易制作出来的这个牛奶，但是它既然已经是这个状态了，那我还是要把它废物利用一下。姜精油，还是老生常谈的一句话是，太便宜的大家千万不要去买，因为它就是香精。 对， 勾兑出来的，我们还是要，姜精油大概会到什么价位会比较合理了？ 也是100多吧，应该不会特别贵，因为 十毫升的， 十毫升的， 100多块钱、这是比较合理的啊，太便宜了，大家就不要考虑了。这个是微微发汗就可以了， 微微发汗，因为姜本身它就是一个，就我们在学芳疗的时候，老师会提到一个词儿叫红皮剂，它其实就是促进循环、促进末梢循环的。所以呢，就这个季节一直到开春之前，咱姜精油都可以在家常备。 哎，到开春，整个秋冬季， 对， 你很需要。那十毫升可以用， 一次用6滴，200滴，能用一个多月。 哦，真的30天。 如果每天都泡的话，能用一个多月。 那这样你想想，100多块钱，它合到30天里面，其实也还好， 也还好， 4-5块钱。 对，昨天呢，还有一个朋友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用姜精油，那不就是厨房里的那个姜？那我切两片姜放进去，不好吗？哎， 问得好， 问得好，特别好。我说，如果你用买一瓶姜精油的钱，你去买来所有的姜，把它切片放进去，它达不到这一瓶姜精油的效果。因为你切了片之后，它能渗出来的有效成分就是两个切片，左一面右一面。它其实不能完全的把姜的那个有效的功效成分都挥发出来。所以其实姜精油呢，虽然你看只滴了5-6滴，但是大概那个里边的功效成分是你的好多片姜。 啊，因为它提纯了嘛。 对。 就是这又回归到刚才橘子说特别不屑在我们节目里边讲的一个话题，是精油是什么。好，他不屑讲，我也不能强迫他讲。以后大家通过搜索引擎依然得不到一个很完美的答案，再请橘子老师到评论区来评论一下，或者是我转发的我们福威的官博，对吧？大家实在是太好奇了，精油是什么？ 精油是什么？ 就去私信他们。然后，因为刚才我不是说到了，我说，哎，姜精油放进去啊，不会有那个猪蹄儿的味道啊。然后北漂说，葱姜蒜八角桂皮泡完了，这是蹄膀汤。你们不要这样，你们要善待自己，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泡的是你的小脚哟。好，另外呢，我说的在法国的那位朋友啊，论的手工作坊，他说，主持人说我呢，说我呢。对，说的就是你。他说这个节目太好了，刚好以前买了茶树精油，不知道怎么用。他说但是呢，我用精油炉香薰会感到憋气，因为有轻微的哮喘 啊， 又不能滴口罩，只能泡脚。不可以滴口罩啊。 但是他是说怕他这个味道太刺激，会刺激他哮喘。我的理解是这个意思。 哦，是这样，就是你滴在边边上也会很， 对他来说可能比较刺激。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其实可以考虑用罗马洋甘菊和德国洋甘菊。 反 正他在法国嘛，也比较方便买。 要听起来都是你随手可取的。 对， 罗马洋甘菊和德国洋甘菊的精油。 对， 买回来之后呢， 就是罗马洋甘菊可能更好一点，就它不发作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个罗马洋甘菊日常在家熏香， 可以增加它就是那个耐受的那个，因为哮喘本身就是一个支气管痉挛，它属于一个过敏的一个反应， 嗯， 就是它提升它对外界这个抵御能力。 哦， 嗯，日常熏香就可以，但是如果是需要的话，像它可以，它就没必要滴在口罩上，你可以滴在衣领上， 嗯嗯，远一点， 啊，远一点，围巾上都可以。 哦，也一滴就完事儿了， 一滴就可以了， 嗯，最好是罗马洋甘菊， 罗马洋甘菊， 嗯，好，这个是解决你轻微哮喘的问题，不是只能泡脚了，有很多种方法，然后呢说。上海鱼儿说他那个姜精油啊是不是刮痧的时候用的那种， 刮痧可以用，但是不千万不要把姜精油直接拿来刮痧，就是一定要稀释。 嗯嗯， 像比如说要是刮后背的话，就比如说可以配一个姜精油和薰衣草精油，它第一个是可以温暖，再有一个就是在现在大家大多数都会有后背的这个肌肉酸痛的问题。我们办公室同事昨天还刚去用了个啥刮什么筋膜刀还是啥，就给刮了一下，他结果被诊断说他的那个竖脊肌过于紧张。 嗯嗯， 就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后背的肌肉过于紧张，你想要刮个痧先放松一下嘛，但是千万不要用纯的姜精油，一定是稀释了。 嗯， 10毫升的基础油里面至少要加最多不叫至少，最多加5滴的姜，再加5滴的薰衣草来复配一下，一个 5% 的浓度可以用。 对，因为你说到姜精油用来刮痧，我也在想了，就是因为我也经常去就不舒服了可能会去刮一下，就不是用某生的强某的 baby 油就可以了吗？ 啊， baby 油是矿油。 哦， 我们用植物油更好一点，容易代谢。 你就因为你刮痧也用不了多少油啦， 啊， 对不对？你只是稍稍润滑它一下，你不是目的是为了出痧嘛，不是为了推背，好吗？ 是的， 但是这个千万单方精油不要直接用在， 一定要稀释。 对，不要接触在皮肤上啊。然后我们的北漂同学又充当了我们的课代表啊，这个内容好，谢谢你课代表，你好久没有来当课代表了，你都干嘛去了？然后他还想问说泡脚盆这多少水呀？6滴精油。 泡脚盆也不会 太大吧， 也不会太大，即便是那种过膝盖的6滴精油也足够了。 而且这个以前橘子也经常的会给大家建议说一定要摸小腿嘛，对不对？就是你不摸过小腿的话就效果没有那么好。 对， 就即便是摸小腿的泡脚桶 也可以加6滴， 六滴也是够用的。好，还有呢问说现在是不是不可以穿短裤和七分裤了呀，要开始穿长裤了吗？然后还有说小夏姐姐你忘了吗，我们节目可以回放掐掉让橘子姐姐的老公听，不听有啥用不要告诉他掐掉。好，这个是不是不可以穿短裤和七分裤了？还有短裙、半裙， 最好是长一点了。反正像我现在就是得穿长的， 像我现在也穿长裤了。 对， 我们都是很懂养生啊。真的进入秋天了，还是你都已经美了一个夏天了嘛？对不对？不差这半个月，非得穿短裤。 应该换一个说法，说我们到秋天有别样的美。长裤有长裤的美，长裙有长裙的美。 好， 好，快去买起来穿起来好不好？雨果微语问说脖子肩膀后背脊梁老腰老是接受凉还能接受凉水的话，我就会坚持冷水澡，估计10月上旬小腿肚子脚脖子都拒绝了，那我的夏天就结束了，然后等来年的5月末又开始凉水澡。 当然这个这是身体素质特别好，那还有的人一直到冬天还可以冬泳呢，我姨父就这样。 对，我也认识有男士是可以 冬天冬泳，那身体素质得非常好， 恨不得10几20多度、他们都觉得还不够凉 啊。 这还是因人而异的， 因人而异的。但是对于女孩子来说尽量少这样，因为毕竟手脚冰凉之后再发展下去可能就会有一些姨妈的问题，就是会疼啊，会是不舒服。 但这个呢也分体质。 对， 确实有一些女性她也经常的比方说冷水洗东西啊或者怎么样，那体质她就是比较好，她也从来都不会有生理期疼痛啊什么之类的一些问题。那也没有问题啊，因为你的 可能身体的机能已经完全适应了你一年有半年在洗冷水澡这件事情。 对， 那就祝贺你请继续 继续锻炼。 对、好啦，不穿短裤也要穿长裙啦。好的，穿起来吧。 好的、 能护着一点护着一点。但你穿长裙呢、你也尽可能的配一个能够把你的脚裹起来的鞋子好吗、这个时候就不要露脚趾露这个 露脚踝。 哎，对，还有脚跟其实都不太适合了。 对、 它整体的可以包裹起来的鞋子在秋天之后还是非常建议大家的。好，这是泡脚的问题。那么秋天的养生我们大概还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橘子老师有什么要补充或者是特别提醒我们的？ 哦，就是到这个季节，刚才说了泡脚香其实是温暖的，再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精油可以建议给大家，叫天竺葵。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推荐给大家，如果说女孩子有一些什么月经啊疼痛的一些问题、可以坚持用天竺葵精油来泡脚。 对对对对，以前讲过。 对、 然后同样的方法也是 同样的方法，6滴加到这个泡脚水里面，如果有全脂牛奶的话可以用它稀释一下，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坚持的做下去。如果不能做到每天泡脚的话，一个礼拜至少保证3天，不能少了 不能再少了好吗？老师说了你们这都不坚持还指望身体好， 以后就下下组一个群，大家天天在群里泡脚 打卡打卡泡脚群，哎，这也是可以的，因为我自己也很难坚持，我希望你们来监督我。会不会之后我们的微博的粉丝群变成了一个泡脚打卡群，因为他们现在只打卡早安和晚安 啊、自律不行靠他律 对对对，我今天就要去一群里面提醒你们这打卡啊，泡脚，一周至少要保证3次以上。然后呢，那个天竺葵的很适合女生来感受一下。我记得之前我们也说过，说如果你不太喜欢，就是把它滴在这个脚盆里面，如果你能够提前给你的脚底做一个按摩，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的， 搓热它。 对，那就是10毫升的基础油里面加10滴的。就如果是姜的话就加10滴的姜，如果是天竺葵的话就加10滴的天竺葵、如果刚好你俩都有就一样5滴，总之10毫升里面最多只能加10滴 的单方精油。 对、然后呢在泡脚之前你就把它涂在脚整个脚底板，然后稍稍按摩温热一下，你就直接去泡没问题。 稍稍按摩，然后那个我觉得对于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对于小朋友来说有泡脚这事儿吗？因为有很多的小朋友其实很喜欢妈妈去给他精油的这个、是吧抚触。 这个是如果小朋友要泡的话只有3个精油可以用。薰衣草薰衣草罗马洋甘菊和甜橙，而且浓度在我们刚才讲到的所有的浓度上基础上减半。 啊，这个时候甜橙可以了。 对，甜橙可以，小朋友会很喜欢那个味道、所以小朋友一定要稀释，一定要拿全脂的牛奶来稀释，不能像大人那么糙了 小朋友要精致起来好吗？哎，这个是因为小朋友的他的、 皮肤比较嫩 哦，就一方面只能用这3个精油，另外一方面一定要做好 稀释 的一个工作。但我觉得我周围很少听到有小朋友可以安安静静的 啊，或者用纯露，纯露就会比较安全 哦。 薰衣草的纯露啊，罗马柑橘的纯露，就直接20毫升给它倒到它的泡脚盆里面，也是香香的 哦。然后小朋友就会、 很开心。 纯露这个好啊、解决了很多家长有点懒这个事儿。 对， 天竺葵和姜可以一起加吗？哇塞，姐妹们泡起来，你先去。卡那个群里面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有这么个打卡计划了好不好，作为课代表。最后一个问题，天竺葵和姜可以混在一起吗？ 可以混在一起，但是总数泡脚的时候不能超过6滴。 就如果是女性朋友就刚才听到了，然后就觉得、哇，天竺葵又可以解决这个生理期疼痛、然后呢姜又听起来暖暖的，很想要加在一起。反正你甭管哪个多一点哪个少一点，总数就是6滴。 对，不能超过6滴。 小朋友要减半，小朋友那这也不能用， 对， 别说了，他们只能用那3种，是哪3种？听回放吧。好了，今天节目非常感谢我们抚慰芳香学院的橘子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稍后播出的是疫情防控发布会，明天下午再见喽。